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人们常说相声艺术是在天津真正发展起来的，说这话一点不假。不过要是说起这相声的真正的发源地，看看相声的根儿到底在哪，那还得是里九外七皇城寺的北京城。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快乐之旅呢，就将带您走进那些曾经或是正在活跃在北京相声舞台上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为您讲述一下他们的故事。说到北京的相声啊，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就是被誉为相声大师的侯宝林呗。虽说侯宝林啊是荆门相声的代表人物，其实他的家不在北京，而且他本也不姓侯。那还是在他大概四岁多的时候，他的舅舅叫张全斌，抱着年幼的侯宝林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侯宝林记得自己的生身父母，却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自己姓什么叫什么，究竟是哪儿的人，完全不记得了。他只知道自己是农历十月十五的酉时出生的，也因此他的小名就叫小酉。小小年纪的侯宝林来到北京后，就被送到了地安门附近一户姓侯的人家，而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自然也就成了侯宝林的养父和养母。侯家原本也不富裕，因为家境贫寒，侯宝林只是在当时的市立第27小学读了三个月的免费班。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年幼的侯宝林势必要承担许多本不该在这个年纪他所承担的责任。不到十岁的侯宝林早早的就开始帮着家中过日子了。那么一个孩子能为家里头做些什么呢？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杨平关》，咱们再接着聊。 梁山伯与祝英台啊， 哎， 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不错， 过去也叫三世缘。 是了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哦，第二个呢？ 就是梁祝。 哦， 第三个是玉堂春。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哦、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哦、 这叫三世姻缘呢， 民间传说。 哦 啊，京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啊。没有这段子。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哦，是了，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不错 啊。 对， 程砚秋同志改的。 是 这个戏演得好、 哎、不错。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可不是吗？ 是吧。 哎， 现在继承传统。 是啊， 大力的挖掘。 哎， 为了推陈出新。 是是， 是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对， 是不是这样。 哎，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是啊， 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 哦，印厂的没有了。 没有了 啊。 不合理吗？ 怎么？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啊。是啊，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你说他挡什么呢？ 挡什么？ 也就挡那小茶壶。 哦，挡上那茶壶。 反正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嗯，那可不是吗？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哎，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挡不住。 是吧？ 哎， 过去就这样。 是吗？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哎，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哦，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没有 啊，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哦，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啊，没听说过。对，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哦，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喂， 这个是什么戏？ 嗯， 这是武家坡。 嗯，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嗯，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嗯，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翻译为难了。 嗯，怎么 翻译也不知道啊。 嗯， 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哎， 翻译在湖州，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啊，是谁呀？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就说是吗？ 嗯，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是吗？ 嗯， 剪场也没有了。 哦，剪场也没有了。 哎，剪场也不合理啊。 哦，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是啊， 舞台上不干净。 哦，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起哄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哎， 那个、跪下。嗯， 对，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哎， 来回扔这个垫子。 嗯，对， 要不那个要坐下了得搬个椅子。 是啊，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牌，这、嗯、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怎么样？ 没法拿了。 嗯，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好嘛， 嗯，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是倒是不美观， 也不好看。 嗯， 不美观。 嗯， 还耽误事呢。 怎么会耽误事呢？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 啊，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啊，是啊， 在山上， 嗯， 换那个令旗， 哎， 指挥全军作战呢。 对呀、 啊，哎，就因为有剪场的， 嗯。 那曹操上去了， 嗯， 又掉下来了，那 掉下来了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怎么会掉下来了呢？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啊， 这曹操不好演。 是啊， 啊， 这是重要的角色，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啊， 上山那点走 是 念那个大引子， 哎，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是啊， 非常傲慢奸诈、嗯、 对，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 嗯，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哦，大引子那词儿， 只手独擎天。 嗯， 曹操自己说的。 哦，只手独擎天，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呵， 啊， 嗯，多大劲头， 多大的权力。 哎，权力不小 啊。齐寻早已见。 嗯， 我是有功劳的人。 哦， 虚名扶汉室。 嗯， 实事未将迁。 呵，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曹操要篡位了吗？ 对， 是吧？ 嗯，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啊、 嗯、啊，那意思。 曹丞相啊， 你看这个架子， 嗯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啊、就这样， 念着引子好听 啊？怎么念？ 只手独擎天，齐。君欲早我今，虚名扶汉室，世事未将。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哎，您等等， 他是 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那哦，这个这调啊， 啊，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这点多大派头 啊！ 上山那点也好啊， 啊，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是啊，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哦，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他怎么会掉下来的？ 他不赖这曹操啊， 嗯， 赖这剪场的。 剪场子怎么了？ 在台上干着活呢。 嗯， 他饿了。 啊， 回头告诉那管箱的，嘿，谁出去、啊？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哦， 带一毛钱烤白薯。 啊，要是吃。 他这台上干活。 是啊。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啊。 买来你怎么叫他呀？嘿，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那怎么着？ 就给他搁桌上了。 哦，搁桌上了。 那位就走了。 哦。 他不知道啊。 嗯。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你。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你瞧，他也拉乎。 曹操倒霉了。 哦， 这点倒板上来了。 是啊， 是这么唱。 怎么唱？ 不胜娇小火焰飘。 嗯， 报着令旗。 对。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因将官陈银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吓得马啊来了，我就上山道。 嗯，下马上山， 本儿本儿。 嗯，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啊、好看。 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 哦，得甩 啊， 嗯， 我走这两下， 你这甩起来了吗？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没听说过，嗯、哎， 往桌子上一站， 哎，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是什么了？ 是个山， 哦，就是山，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嗯， 这边摇两下， 哎， 他冲右边这摇， 嗯，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对，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 哦， 整踩在白薯上 啊，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嗯，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哎，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啪。掉下来 一个，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哪有不场笑的？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嗯， 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是啊， 好啊，通透， 你看 这下坏了， 那是啊，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嗯，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是啊，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说的是呢， 曹操这阵着急了， 嗯，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他也纳闷，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是啊，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嗯，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 嗯， 他想我还得上去， 还得上来，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对呀、啊， 没词儿了， 你怎么着？ 想词儿啊？ 啊、 嗯，他冲那个打鼓佬一抬手， 哦，这是怎么意思？ 叫乱锤。 哦。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 嗯， 把屁股摔得够呛。 对，可以， 你直摸。 嗯， 他就在这功夫， 啊，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啊， 一叫板，嘿， 叫板。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嗯，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 嗯，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儿。嗯，是够劲儿。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嗯、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嗯 嗯， 哎，

弄点煤呀、啊， 全想起来了。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那是啊， 正这时候、嗯、也不知怎么贼知道了，上我这儿去了。 啊、哦，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扒拉那料调， 拨门呐。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愿意。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怎么走？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他走了。 嗯，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干嘛还来呀、 啊？你呀、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哦，非偷不可。 哎，我不愿意。 嗯，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嗯，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嗯，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那干嘛？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哦，让贼给你关门。 哎， 你他这主意倒好。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嗯，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哦。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进来了， 进来他就摸， 哦， 摸 摸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嗯，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怎么不要这个？ 没伴儿了， 哦，破茶壶 卖不出钱来了， 对， 他往桌底下摸， 嗯，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啊，哦， 在缸里搁着呢， 是啊， 我一想这坏了吧， 哎， 他就摸这缸， 嗯， 往缸里摸， 嗯， 摸着这米了。 哎，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对了，在缸里搁着， 这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是 啊，那谁呀、啊、站在那儿了， 嗯，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哦，怎么拿？ 嗯 嗯 嗯，贼是有办法。 哦， 他想了半天， 是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嗯， 铺在地下了。 哦， 我明白这意思了。 什么意思啊？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哦，兜走。 我说这怎么办呢？ 嗯，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啊。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啊，怎么样？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啊， 搁我身上。 哦， 我瞧着他， 嗯，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哇，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嗯，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哦，这摸摸什么呢？ 他摸他那棉袄呢， 嗯， 摸了半天没有啊， 嗯， 他站那儿直发愣， 嗯。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出声了， 嗯 嗯， 他这么一哼啊，我女人醒了， 是啊， 叫我， 嗯，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嗯， 有声， 嗯， 有贼了， 嗯， 哎，睡觉吧，没贼， 没贼，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他说什么呀？ 不能， 嗯，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贼说话》，话说啊。年幼的侯宝林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家中度日，他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但是在旧社会，穷人是没有活路的。兵荒马乱的年月，侯宝林最终还是要了饭了。养父养母都是好人，看侯宝林这么可怜，心里也很不是个滋味。于是两个人想着送侯宝林去学徒，多少有个一技之长，能混口饭吃，总比活活的等着饿死的强。就这样，侯宝林的父亲就把侯宝林送到了一位叫严泽甫的老师家，让他跟着严老师学戏。从此侯宝林开始了自己的学艺生涯，他也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了天桥这个大杂烩的市场。来到天桥以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侯宝林又是如何学艺的呢？咱们来听一首歌，那英演唱的《不管有多苦》。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您讲述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从艺道路。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犯了什么错？